下的幸运，是我不变的心。自己的主人，任凭着灯越来越昏，你在我眼中越来越真，看得清你满脸的风尘。任凭着天空越来越湛蓝，你在我身边越来越平凡，可是有些说过的话一直没能改变。任凭这旅程越来越孤单，你在我面前越来越茫然，留不下的幸运是我不变的心。 只见是那怕忆旧泪，怕想旧爱，一生悲欢恨怨间，既是情深不冷，却为何远方去未还，几多后悔把杯手无限，缘分寄取相思，有负流水不可还。怕问情天几多变，往日情叹息再作难。

是被爱触动，爱融入到阳光中，雨后吹来那清凉的风，温暖在不停集中，我们也被爱包容，每一种表情都相同。看喜马拉雅山峰，飞翔在澳洲天空，漫步在多瑙河畔，跟着非洲的节拍，快乐极乐在摇摆，我只想大声对你说，阿库那曼塔塔，库阿伊耶哦。